OK，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的读书会。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如果没有你的圣灵，我们再怎么研读关于圣灵，我们也不会懂属灵的事。但是我们是有你的灵的人，所以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Ferguson 这本书的第七章还蛮重要的，而且它还蛮长的，所以我们花了四次来讨论第七章，今天是最后一次。今天讨论的主题有一些是其实是跟我们还蛮切身的，也是基督徒会讨论或者困扰我们的一些主题。比如说今天第一个小主题，就是小分段，就是圣灵与律法，圣灵与律法之间的关系。当然就是前提就是基督徒可能会有一个问题，若我们是被赐予那所应许的圣灵的人，像圣灵既然已经浇灌在教会身上，律法是否还有作用？我们还需要律法吗？Ferguson 在这本书里面，在第155页，他先就律法，他的进入我觉得还蛮精彩的。他将五旬节与西乃山做一个对比，什么样的对比？都是，我自己是通常还没有这样子想到过。但这个对比就是，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怎么样将他的律法赐下来？当你问这问题的时候，的前提就是上帝赐给他的子民律法。就算在新约的时候，上帝仍然赐给他的子民律法，而不是没有律法。所以五旬节西乃山的对比就是，在西乃山的时候，上帝将他的律法刻在石板上。在五旬节的时候，可是在旧约时候，上帝就应许说，有一天我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一个肉做的心，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们，叫他们顺服我的律法，我要将我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上。而这最切切实实用肉眼可见的实践，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所以在西乃山刻在石板上的律法，如今不是废去了，而是刻在，透过圣灵刻在人的心上，上帝子民的心上。所以基督和圣灵的到来是否废去或终结律法？因为似乎在圣经中有些经文会让我们做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知道，譬如说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那边很明显的似乎有一个律法与恩典的对比，或律法与基督的对比。律法本是借着摩西所传的，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或者保罗论到摩西的西乃山，在西乃山所领受的基于律法所建立的上帝施恩的 administration 或施恩的方式，好了，好像中文书本说叫建构，他会说那从前有荣光的，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荣光。这是在哥林多后书，我们之前查经查过 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三章那段经文，就是保罗在那里所强调的，就是之前的透过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是有其荣耀，但是现在我们所领受的，在新约时代所领受的那个荣耀大过，甚至遮掩过，以至于之前的荣耀都不算于荣耀的。那在罗马书第十章也有这段用词，就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而凡信他的都得到称义了，而不是靠着行律法称义。所以这似乎指向就是基督的到来就终结总结了律法。但是也有另外一组的用词，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基督来也延续甚至成就律法，没有废去律法，而 领受基督的灵的人也必须仍然要遵守律法。在书里面有列出这一系列的经文，譬如说在马太福音5:17-20，甚至耶稣不止说莫想我来是要废去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去，乃是要成全。然后他在这段论说里面，登山宝训的这段论说里面，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断不能进天国。很明显的，他在这里所讲的不只是不靠着行为，不靠着守律法而因信称义的义，更有一种义是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因信称义的人也需要行出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OK， 又有在罗马书里面又有经文说是爱完成成全了律法，所以没有废去律法，反而是完全了律法。 OK， 而且在罗马书8章那边的用词是神差遣了他自己的儿子成了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和本的翻译，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在圣灵的人身上。我们今天不会多解释罗马书8章第4节，但是我觉得从字面上看起来，这个律法的义要成就在我们身上，言下之意就是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仍然要成就那律法的义。不管你怎么理解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最基本的律法并没有废弃，律法的义也必要怎么样，要不论怎么样要成就在我们身上。 OK， 所以我们在这个前提之下在讨论那圣灵与律法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显然的不是有了圣灵就不需要守律法。 OK， 他接下来Ferguson 在也是应该是在155页吧，还是156页有讨论，将我们他先讨论说这个律法在旧约的时候，当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的时候，除了刻在石板上的十诫，还有其他的律法，这些的律法有民事法，就是关于以色列人他们要如何治理以色列国，上帝的子民 civil law， 也有礼仪的 law， 礼仪的律法，礼仪的律法就是关于献祭等等， OK， 食物祭等等，食物的诫命这一类的律法，清洁，什么是清洁，什么是不清洁的，所以大约可分为就是旧约的律法，当你讲到律法的时候可分为这三种律法，有道德律，有民事律，有礼仪律。然后他在157页那里有提到一句话，他说这个律法，摩西律法，摩西律法的用意，或是他原来的 intention， 原来的用意，上帝原来的利益，本来就是暂时的，是附加在应许之上的，附加在应许之上。应许，如果你要这样讲，就是上帝要做以色列人的上帝，以色列人要做上帝的子民，是附加在这个之上的。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也是，以色列人并不是靠守律法而成为上帝子民，而是凭着上帝的应许成为上帝子民。但是凭着上帝应许成为上帝子民的人也必须守上帝的律法，因为上帝在意他的子民要如何做他的子民，赐下律法规范他们，告诉他们，在恩典之中告诉他们，没有让他们自己去摸索，告诉他们要如何做上帝的子民。或者用 Ferguson 在这本书里面讲的，他的这个摩西律法整体的用意是，第一，要治理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等待应许终结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 那这边它翻译上有一点错误，就是为要为了抵触，而不是理解。我不知道它为什么翻译成理解，是在第157页1 2 3 4 5第五行，对那些理解上帝道德要求的人提供一种赎罪的方式。这句话我理解上帝道德要求的人提供一种赎罪，原文是 breach 的意思就是抵触触犯，所以他第二个用意第二个用意赐下律法用意就是要这些触犯上帝道德要求的人，犯罪的人，简单的讲，提供一个赎罪的方式，就是礼仪律法的用处。所以你看到 Ferguson 在这边讲到第一个的理由，要治理一个特别的民族，这特别的民族就是将以色列人在万民之中拣选出来，特别拯救出他自己子民的这一个民族，给他们一个治理的制度，这就是关乎民事律 civil law。第二个用意就是提供一个赎罪的方式，这就是礼仪律法。OK， 而道德律总和在十诫之上的道德律，则显示人需要一个救赎主，因为人没有办法遵守，完全的遵守而不抵触这道德律。礼仪律则显示救赎的盼望，有献祭，而这一切的献祭是未来那真体的影子， right？ 所有一切的仪式都是指向那要来的真体，就是耶稣基督。而民事律，民事的律法，以色列人要怎么样建立祭司制度治理这个民族，则规范上帝子民要等到弥赛亚出现。 OK， 他在这边在157页的第三段有一句话我重新翻译，可是我不太确定我翻译一定是很好，这在你们的教材里面，摩西律法是上帝为人所设永恒律法，在某一个特殊处境之下有时间线的展现。 OK， 我的翻译也很糟糕，你们懂不懂就是 Ferguson 在第三段他要这句话的意思，摩西律法只不过是上帝为人设立的永恒律法的一个详尽具体却又暂时的阐述和应用而已。这句话他讲什么意思？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这里管是暂时的阐述和应用，是不是整个旧约最终还是指向那一个实体基督的到来？所以不管上面的这些民事礼仪道德也都是一个解释，就是有一个解释然后应用，最终就是指向基督来的成就律法，因为它就是律法的总 结。没有直接这么讲。我试着再解释一下 Ferguson 在这边的这个意思，就是我的翻译和书中翻译，我觉得都很不到位。他的意思就是，摩西的律法其实是反映上帝的律法，也就是上帝对人从一开始就创造人的用意，但这个律法在摩西的 administration， 摩西的旧约的这个施行的方式之下，用这样特殊的方式，最 对，只有这一批特殊的上帝拣选的以色列人展现出来或颁布给他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暂时性的，有时间性的方式，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然后用祭司制度，整体来说用这样的方式，可是他用这种外在的方式，在这种特殊的处境之下，对这一群特定的人展现的仍然是上帝起初创造人对人的旨意，其中的核心其实就是十诫。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补充理解，十诫是道德律，如果是道德律就是反映上帝的属性，那么就是本来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人就应该刻在亚当的心板上，本来就有的。OK， 所以他的这句话，这句话这一段的最后一个最后一段话就是，其实摩西的律法在那个时候对这些人不过是反映上帝对人最初的设计的用意。OK， 这样子 OK 吗？这样可以懂吗？也就是说，摩西律法是上帝的律法，是上帝对人的用意，但是却是在这个时间这个处境对这群人有一种特别的展示，而且是有时间性的。所以就这来说，其实 Ferguson 已经在开始解释为什么新约会有用词说律法好像是要废去的。就这来说，摩西律法其中有一些成分是有时间性的，是要废去的，等到那位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些就不再有他们的功用。OK， 所以接下来 Ferguson 有讲说，现在的学者不见得这样子的分类摩西律法，这种其实是很典型，很典型宗教改革之后的这种分类。他也承认旧约的以色列人也不见得，当他们领受摩西律法的时候，他们就说，哦，我们这个律法可以分成三部分，有民事的部分，有礼仪的部分和道德部分。因为对他们来说，当他们，你可以想象你在这个整个处境之下，这个就是上帝所赐给你，你不会去这样子的分类，不见得一定会这样子的分类。但这也不表示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摩西律法之中有这三个成分。OK，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三个范畴，不论就是你有没有在可以像之后的人，像我们这样子可以用，可以这样技术性的把它分成三个，还是就是你意识到可以这样子分类，那么你也无法理解新约里面马太福音譬如说5章17节，我来不是要废去乃是要成全律法，以及新约一致的教导，也就是说上帝的道德要求道德律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废去，因为这反映上帝的属性，是上帝的形象。但是礼仪律和民事律则不再有其效用。Okay. Ferguson 在第157-158页用的例子是以弗所书2章14-18节，还有6章1节，以及希伯来书，整本希伯来书，整本希伯来书讲的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一次献上那完美的赎罪祭，将来就不再需要献祭了。所以譬如说他说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就是你们要孝敬父母，很显然的在保罗的认知之下，这条诫命没有废去、right? 第五诫命没有废去、okay. 接下来他讲，在旧约时代，这个道德律其实已经很明显的有其独特的中心性，这个才是所有的核心，其他的则是在当时的处境对某些特定的人有时间性的赐给他们的，就是礼仪和民事律。但是道德律则是最中心的，不可以废去。 Ferguson 在这讲到，这中心性可以由就是神亲自写在石板上，然后再叫他所差派的摩西从山上颁布下来，颁布给以色列人。其他的没有，其他的律都没有写在刻在石板上。等等，所以这就凸显这个道德律的这个中心性或不可废去性，或怎么这样说。与其说这律法是被废去，新约更强调的是，上帝应许的律法之成全以及内在化，或应该是说，上帝早就已经应许，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先知有说的，有一天他要将他的灵，这就关乎圣灵与律法之间关系。顺服的灵赐给我们，叫我们叫属于他的人，上帝的子民可以遵守上帝的律法，将他的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所以。与其说律法废去，新约更强调是这个律法的成全以及内在化。之前颁布在石板上，如今现在应许到来了，成全了，刻在人的心板上。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我们现在讨论是158页到159页。 牧师，这个就是他说，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就是旧约的人，如果不表示他们没有意识到律法中的这三个成分，如果没有这三个范畴，就无法理解马太福音5:17-20。这个可以再解释一下吗？就是为什么这三部分， 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你去就是当时在旧约之下，以色列人你去跟他们讲说，这个你们的律法可以分成这三个范畴，他们不见得会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这不表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律法是有其分别的。所以因此当耶稣来的时候，还记得耶稣来他登山宝训讲论的对象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嘛。他们中间有许多是熟悉律法的人，从小就在遵守律法的人，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想来我是废去律法，乃是成全律法。所以这废去与成全的部分，以色列人他们心中已经有一种，就是什么是可以废去，什么是可以成全的。尤其是他最后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你断不能进天国。Okay. 所以就 Ferguson 的意思只不过就在讲说，对，我们现在是用这个用这样子的来分类摩西律法，他承认他应该是跟某些现代的学者在对话，现代学者会说这样子分类对以色列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Ferguson 说，是的， 如果我们这样子分类，直接拿到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他们可能不懂我们在讲什么，但这不表示，就连对他们来说，这个是没有，全然没有意义的。如果全然没有意义的话，耶稣讲的这个话对他们来说也不会有意义。很显然的，耶稣守律法的方式和文士和法利赛人守律法的方式，或者当时以色列人尊为典范的守律法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是他却可以说，我来不是要废去，乃是要成全律法。也就是耶稣是救以色列人，不管是说下意识还是他们本来就已经认知这律法之中已经有的可以废去，什么是废去，什么是不需要守的，可是什么是不能够废去的，这个范畴来对他们说话。就算当时的以色列人不知道，不能用我们这种表达的方式来分类律法。Okay. 其实 Ferguson 在这里讲就是说，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这样分类旧约律法是全然合宜的，是符合圣经的。还用意思这样。OK， 他在159页这下面这后半段有一个重点，就是当这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的时候，是借着圣灵的内住 right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但是他这边有讲到说，现在是在基督里领受的，是基督成全了律法要求，并代替我们承担了违反律法的刑罚。而现在这个道德律的要求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也表示我们可以，之前是完全没有办法，现在是可以守上帝的律法。但这有一个程序，是因为这个上帝律法先由基督所成就，他完全了，然后在此借着他的圣灵在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如今在我们的生命中就结出了圣灵的果子。所以这也提醒我们说，是的，我们是可以借着圣灵，依靠圣灵，我们这些有圣灵的人也是守律法的人。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守律法抽象化或者去基督化，总是认知这是基督为我们所赚取的，先在他身上成就，再应用在我们身上。他先成全了律法，好叫我们可以守律法。而接下来这句话就是，现在圣灵所成全的果子，所结的果子，所以加拉太书那边圣灵的果子不外乎就 Ferguson 的理解，也应该是我们的理解，就是不外乎就是我们守律法的。你知道 Ferguson 在这里做的是什么？很多人会以为说，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是那种，那不是守律法所结出来，那是完全受我的感动结出来的。No， Ferguson 在讲说，圣灵所结出的果子不外乎就是圣灵将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心上，叫我们活出上帝的属性所结出的果子。所以圣灵所结出的果子不外乎就是十诫负面表现，十诫就是诫命，什么不可做的正面表现，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同样的事情。 OK， 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但你们如果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了。这一类的用词我们怎么理解？我们刚在你们的那个教材上面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上帝的子民不是没有律法的人，反而定义来说，如果你有基督的灵，就是有基督的灵将上帝的律法按照他的应许刻在你心板上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属基督的，你就是守上帝律法的人。 就此来说，就是有些基督徒以为律法在我们身上不再有，那个是多么荒谬的论述，那是多么不完整理解上帝启示的一种说法。上帝子民的特征就是有上帝律法的人，不管是在旧约还是新约都是一样。所以但你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或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这是什么意思？罗马书六章保罗下一句就讲说，正确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 Right、所以不在律法之下的意思，如果我们整体的理解，不是说我们没有律法，而是我们不再按照律法的要求被定罪以至于死。 OK， 因为罗马书一章二章八章一节二节那边讲说，是耶稣基督，我们不被定罪是因为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释放我们，是他取了最深的形象，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他满足了律法要求，好叫我们可以行出律法的义。所以不在律法之下不表示我们不受律法的规范或不需要行出律法的义，反而如果你整体的理解，我甚至会说不在律法之下的人反而要回应更高律法的要求，正因为我们被赐予那圣灵叫我们可以守律法。 OK，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在那边讲说， 他像没有律法人就做没有律法人，我要得着没有律法人，但是他后来讲，但是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中文翻译是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或直接翻译也可以，就是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乃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 Law of Christ。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圣灵与律法之间的关系，以琳姐 OK 吗？ 如果那个民事律跟礼仪律已经都没有效力了， 嗯， 其实我们在看那个旧约这一段的时候，也就不用深究了嘛，好像就可以就带过去就好了。不然看那么都有什么意义呢？ 我刚刚想要提到，后来我没有提过去，但是从刚才论述之中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看一下那个 Ferguson 有提到，在讲义的时候他说，民事律有一个功用是要治理以色列人等待弥赛亚，而那个礼仪律则有另外一个功用，是教导那些违反律法的人，告诉他们有一种设立赎罪的方式。所以这在暗示，就我们没有明文讲的，就是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些律法除了这个很明显的，你要说 primarily 就是最主要的功用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功用是什么？或者我们主他自己说，你们这些愚昧的人，你们信得太迟钝了。或对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其中有永生，这永生就指向我。也就是说这一切的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除了当下就是给你们设立一个赎罪的制度，或者给你们一个治理的方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就是后来圣经新约作者他们说的， 这些都是影子要指向真体，影子指向真体就表示这些律法有一个什么功用，有一个教导 pedagogical 教导的功用 pedagogy 教导人。 就此来说，这对我们来是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些律法对我们来说好像因为我们不再守这些律法，是的，他们没有这种实用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守这些食物律或者献祭等等，但是那个教导的功用仍然有效。教导特别对我们来说已经得着基督的人有什么教导功用？教导我们说上帝对人的心智从一开始就是如此，教导上帝是如何确实的在时空之中施行他的救赎计划，教导我们救赎历史是有进展性的，从旧约就开始一直指向那要来的那一位。所以是的，没有用的确是废去，在实践的上面的确是废去，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面它是大有功效的。或者你就按照我们自己主的计划，你如果没有读懂旧约的话，你也不会明白他是谁，因为这一切的礼仪这一切的规范都是指向，都是影子，但虽然是影子但仍然有其非常重要的教导功用，因为它是指向整体的。OK， 疑心 OK 吗？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没有问题。那我们看下一段。他这边讲说一个下一段，他的 title 是国与国相争 ，Kingdom against Kingdom。哈哈，这有一句话说，圣灵将我们与基督联合这个工作也带领，也将基督徒的生命带入一个末世性的范畴 eschatological atmosphere 末世性的气氛、okay. 其实就是基督的到来就揭开了，揭晓了，掀开了末世 right 或者已然和未然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活在今世，却是同时也有份于末世的人。他这段要强调就是我们有一个个人上面我们会非常明显的感受到，之前有提到罗马书第七章上一次的讨论，我们非常的明显到虽然我们是已经身体得赎的人灵魂得赎的人，但是我们仍然有肉体和属灵的征战，在个人层面上面，在宇宙性的层 cosmic level， 在宇宙性的层面上面，我们也介入这个今世与末世之间的冲突或征战。OK， 所以保罗会说，在以弗所书六章，我们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执政的掌权的掌辖着幽暗世界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因此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武装抵挡仇敌，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我们个人基督徒个人要必然会有属灵的征战，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也在参与这个今世与来世之间国度 kingdom against kingdom 的战争，是这个今世的国度与已然确认未然的那一个国度之间的战争。在160页 Ferguson 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基督他的公开的事工从他受洗开始就 揭开，解开我，揭开应该揭开 ，inaugurate， 就揭开了末世。末世就是他已经来了，他还要再来的这段时间。而他在旷野受试探得胜，就预告那最终他也必要成就的胜利。而基督的福与死复死与复活，对不起，就是这胜利的印证。就是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借着死亡战胜死亡了，上帝也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就表示那未来的胜利是确定的。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活在这已然和未然这末世的人，虽然最终必然得胜，也有份于这最终的胜利，这不表示我们现今不会参与这非常激烈的属灵的征战。所以 Abraham Kuyper 凯波尔在161页描述这个属灵战争的激烈。所以这个战争是不是后果不确定的，是非常已经确定的，但是仍然是不可否认非常激烈的。他说这样的征战，国度与国度，今世与来世之间的征战，有一个 parallel 的关系，有个平行，或者它中文翻译成中文版是类比，161页第二大段吧，有一个类比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与我们个人与罪征战之间的这种类比之间关系。 Ferguson 意思就是说，我们之前已经讨论，我们是已经战胜了，因为基督的缘故已经不再受罪的辖持了，已经从罪的 dominion 罪的权势之下被解放出来的。但是罗马书七章血淋淋的告诉我们，我们仍然在打属灵的战争，仍然与罪征战，胜利已定，同志仍需努力，就是这样子。或者革命已经完成了，不是革命尚未成功，革命已经完成了，但是同志仍需努力，是这个的概念。 OK， 而且 Ferguson 在这边提到，正因为我们是已经从罪的权势之下释放出来的人，因此我们才有能力跟罪征战， right？ 如果我们仍然活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他征战。所以这个征战虽然痛苦，虽然激烈，虽然会叫保罗和我们都说我们真是苦啊，但这也应该激励我们，正因为我们正在征战，表示我们也是已经从罪的权势之下所释放出来的最终要得胜的人，或最终要有份于基督为我们取得胜利的人。 okay， 然而我们不能像基督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就是认知。我们不能像基督说他的意思，当然是魔鬼在基督里面是毫无所有的，因为我们不是他一样，这不只是说他没有犯罪，而是说他已经完完全全的打胜了这场战争。但是我们有份于，我们必要得胜，因为他的缘故，但是我们现在仍然有残留在我们内在的罪。他魔鬼知道他不能够夺去我们，但是他仍然想尽办法夺去我们在地上的喜乐，这样讲好。 OK， 或者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说，成圣不外乎就是一个圣徒与撒旦战斗的战场。 而其中核心的命令在162页 Ferguson 提到，这个战场我们的首领，我们的头对我们下达命令，就是你们在打仗的时候怎么样，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落入试探。弗里在这边讲到说，那原始的试探是神学性的，他这边没有提到，但是我们在其他地方有听到亚当为什么会落入试探。亚当没有 相信上帝，不相信上帝够好。 嗯，因此他怎么样？他没有总是警醒祷告，所以就落入试探。这边讲到说，最原始的试探的焦点是神学性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原来 Ferguson 的是 The focus of the original temptation was theological. 也就是说这个试探它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这试探的本质不是你要不要吃这个东西那个东西，而是试探上帝，就像宜兴刚刚所讲的，上帝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他够好吗？他够慷慨吗？他是你值得信任的吗？他真的这样子说吗？ Right, it's theological, 针对上帝的。而在这个战争之中，与撒旦的战争之中，就连基督都需要带上上帝全副的军装。我觉得这很精彩，因为 Ferguson 是引用以赛亚书59章的经文，也当然就是后来保罗在讲那个要带上上帝全副军装的时候他引用的经文。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讶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盔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而这，当我们主来到的时候，就实践在他身上。因此基督在旷野必须禁食祷告40天，在园子里必须迫切的大声哀哭向他的上帝求。如果他没有祷告，他幕后的亚当就落入试探。好，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这段 Ferguson 要强调就是这个成圣的灵到来的时候，也将我们带入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征战之中，不可避免的带入这个征战之中。 请问牧师，好像有个感觉，就是改革中的教会啊，或许是我自己个人的问题，我觉得说好像进入改革中的教会，是因为恩典主义，总觉得这个属灵的不是像今天所写的，就是是激烈的，是震撼的，就是好像比较在教会当中比较谈到这个属灵的征战， 然后以前的教会却好像就又过多的强调，然后现今好像也少了那一种的就是少了那种的觉得说这就是一场很激烈很震撼的征战，以至于要警醒的祷告。 对不起，刚刚薛燕姐你的那音讯有点破，你的意思是说改革宗教会强调这样子的，对不对？就是会强调 是不是比较没有比较没有强调，就是说这个呈现是一场的属灵的征战，而且是激烈是震撼的，所以就比较少有那种警醒祷告的那种操练也好，或者是教会有这些的这个以前的教会反而好像过多的去谈到这个属灵的征战，然后常常的就是要做祷告会，然后去宣告，不知道为什么，不还是说是哪里？ 我不知道，其他教会，但我也认知，像我们的祷告应该要更多。其实没有一个基督徒可夸口自己的祷告生命。Right? 我们明天讲到也会稍微提到这，其实明天讲到前半段好像都是讲到这个，因为明天讲到刚好讲到说我们的主在拣选那十二个使徒之前，他上山彻夜祷告。I don't know。有些教会强调祷告，可是那种祷告往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所说的，但往往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手段。祷告的确是方法，是手段，是媒介，但是很多时候强调祷告的那种强调，把祷告变成得到某一个目的的手段吧，唯独 获利的手段。那另外一个极端则是，我不确定那一定就是改革宗教会，但是是很多那种没有真正活泼上帝的道的教会吧，不见得一定是改革宗，就是也许他们不搞灵恩，或者不办特会，但是他们属灵的评级不下于其他们时常看不起的教会，应该这么说。 I don't know， 我觉得一个忠心宣讲上帝福音，上帝一切旨意，福音律法恩典，所有一切，你很难不讲这个属灵的战争吧。OK， 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想法？OK， 最后一段他在这边讲到说，那个外体的死与复活，外体因为是延伸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那个外体，但是外体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不合适的翻译，更好翻译就是直接翻译外在的人。但什么是保罗在这边所讲到外在的人？那边那段经文说，我们不上胆外体或我们的外人，外面的人，虽然毁坏内心，这是和本翻译，但是直接翻译就是内，但是内在的我们却一天新似一天。这所以这个外在的人和内在的我们指的是什么？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你们之前读到，我觉得这节经文是大家应该很熟悉的经文，我以前非常喜欢用这段经文去，就是去跟那个去探访医院探访的时候，跟住在医院的那个 老荣民他们讲这段经了。你们觉得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外体或外在的人是指什么？ 外体不是就是我们的臭皮囊吗？ 嗯，我们的肉体一天的衰残 ，right？ 但是我们的心智，我们对神的心智仍然是一天更新，更新而变。嗯，这也是我以前的理解。但是你去探访老人多了，或者你跟老人相处惯了，或者就我奶奶来说好了。你会认知人不只是外体，就是臭皮囊一天天的衰残，你的心智也一天天的衰残。所以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 ，Ferguson 在这里讨论，这跟圣灵有关系。我会认为说，这个外人就是随着这个世代必要灭绝的。不管是你的臭皮囊还是你的心智，就是你整个的，我们虽然属于来世，却活在这今世的这一个人，是必要随着今世灭绝的。但是我们跟要灭绝的世人不同，因为我们不只属于今世，我们不只活在今世，我们却是属于来世，我们有个属于来世的生命或来世的生命原则。这个生命原则不见得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听得到或摸得到的。就像看我们的亲人，他不只是外在的身体一天的衰残，我们看到他们的心智，我觉得这个会让人更加难受的，心智也一天一天的丧失。当你眼睁睁的看到你的所爱的人是这样子的时候，这个对没有指望的人来说是最大的忧伤，但是我们却知道，是的，他不止外在的身体在衰残，他的心智也一天天丧失，但是我知道，内在的我们，属灵的我们，属于那来世权势的我们，一天心思一天。虽然如今我用肉眼看不到，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为何我们忧伤，我们看到我们亲人我们失去我们的亲人，我们会忧伤，但是我们从来不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那样忧伤。就算我们眼睛看不到，所以，腓立比书三章那边保罗会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中文是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样翻译好像说，我也不确定我是否将来会从死里复活。他其实更好的翻译是，不论如何，我也不论如何，不论怎么样，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与其质疑，与其怀疑，那是一个确定的语气。其实这就是基督的生命透过圣灵复制在基督徒的生命之中。什么生命？什么生命的模式？就是这个必要的、必有的、不可或缺的受苦得荣耀、受苦复活的模式。这个模式已经发生在基督徒生命之中，所以保罗会说，要我知道他复活的大能，将来不论如何我也要与他一同复活，我身体也要与他一同复活。这个模式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发动了，我们是已经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我们是已经从过犯和罪恶中上帝救我们出来的人，叫我们活过来的人。但是这个救赎 仍然还有未实现的层面，就是身体的得赎，将在末世身体复活的时候达到最高峰，或者达到 consummation， 达到完成。所以这个受苦复活的模式是我们的主他自己经历的模式，是圣灵在他身上所塑造的这个生命，如今将他复制在每一个属于他的人，有他的灵的人的身上，你我的身上。基督如何受苦得荣耀，我们也如何受苦得荣耀，好叫我们有他的样式。在这个架构之下，我们的成圣就有一种与基督的双重联合。Ferguson， 其实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成圣是有两个层面的。我们总会以为成圣就是要不要犯罪，致死罪。但成圣不只是致死罪，也要有活出，因为我们是活了，从过犯和死亡之中活过来的人，所以我们不只是致死罪，也有 vivification， 不只有 mortification 致死，也有活出新生的样式，是这两种与基督联，这两种层面的与基在成圣之中与基督联合。保罗会说，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圣徒的榜样，因为从他那封书信就看得出来。他们是活生生的活出那种受迫害、受苦、经历极大困苦，却要与基督一同复活的那个模式。Okay. Ferguson 接下来在164页开始讲说，这个模式他举例在哥林多后书出现有三段经文特别凸显这个模式。第一段经文他用的是哥林多后书13章第4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上帝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与他同软弱，但因上帝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 OK，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软弱，它不是个人的软弱，不是有的基督徒喜欢夸口的那种有点像那个中国人喜欢那边谦卑的这样，哦，我很软弱，那不是指个人的软弱。我们也不是因为个人有软弱而寻求与基督联合而归信耶稣，好了，反而是因为他的软弱而我们软弱。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软弱之中与他联合，他的软弱我们也有份，所以与基督联合人在这个层面上不是变得更刚强，反而是变得更软弱。你从保罗的生命中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应该可以从我们自己的生命中看出来，之前我们是刚强的人，依靠自己能力的人，现在如果我们真的是属于他，是认知他是我们的主，离开他我什么也不能做，我们是软弱的人。因此这种软弱是每一个与基督联合人都拥有的，但是也认知这样子的软弱必然是被属肉体的人所鄙视的。所以基督徒真的不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我知道保罗夸口自己的软弱，但是你们知道我讲的那种喜欢夸口自己多么软弱，其实那种是一种很变相的 right， 变相的那种夸口自己。如果我们真的有与基督的软弱，在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上，那个软弱是你没有办法在今世夸口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夸口，没有人会认可你这种软弱，是被世人所鄙视的。因此真正谦卑的人不会一天到晚说我是谦卑的人， 或者我要做一个谦卑的教会，或者我们要做一个有破碎的心的教会。那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荒谬的，是 very oxymoronic， 自我矛盾。第二段经文 Ferguson 举出来的是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二节，这段经文我们也非常的熟悉。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我们不过是瓦器，但要显明这莫大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接下来他说，我们身上是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人是常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是基督的生命复制在他自己，不只在他自己的生命中，也复制在他的事工之中。不只是他的生命有这种受苦得荣耀的模式，软弱而刚强的模式，在他的事工之中也是一样。弗里森在这边讲到说，保罗在这段用词里面一直讲的是耶稣耶稣耶稣，他是说在这边是凸显基督的人性，这位上帝的儿子确实成了人子，成了可以死可以软弱的人。在这边有一个死与活的对比， Life and death contrast， 这个对比其实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模式，也是再次圣灵将基督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模式复制在我们身上。唯有借着死，基督的死与基督的活才会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你必须要先死才活。而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特别讲说，这样子怎么展现在他的事工上面，又怎么展现在圣徒身上。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个模式不只是展现在某一个基督徒个人生命上面，也就是基督徒展现在其他基督徒生命上面。也就是说，保罗的基督的死或耶稣的死展现在保罗身上，借着他的事工，好叫基督的生命也展现在圣徒身上。不是说圣徒就可以避免耶稣的死，而是借着保罗的事工，圣徒也经历耶稣的死，以至于有耶稣的生命或耶稣的复活。那他跳到中间，因为基督的死展现在我们身上，所以以至于最后得出的成果是叫你们得着基督的死，耶稣的生命展现在你们身上。OK， 最后一段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五节，也是最近我们有讲员用这段经文做主题的讲道。但是你注意经文，它原来经文是什么？我们多受苦楚就多得安慰。 No， 我们多受基督的苦楚就多，就靠 Dia 借着基督就多得安慰。这跟圣灵的工作有关系，因为 Ferguson 在这里讲到，这就好像这个安慰是由基督借着他的圣灵流到我们的身上，分给我们或浇灌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他引用诗篇第133篇，好像那浇灌在亚伦头上的那个膏油，又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身上。Okay. 因此，这个多受基督的苦楚，有份于他的苦楚，这个受苦的目的不是叫我们称义，却是叫我们更加有大祭司的样式，或有份于大祭司的恩膏。好了，圣灵。这一节是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当保罗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喜，而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的肉身上补足基督患难的欠缺。这不是说基督患难他受苦受的不够，还要有保罗来补上才拯救人，而是他切切实实的经历了与基督同受苦，好叫基督的身，基督的安慰彰显出来，特别是在他的教会上彰显出来。这个跟刚才我们看的哥林多后书四章那边的经文有同样的意思。哥林多后书四章那边我们不会以为说保罗说哦，我是为你们死好叫你们得生命 right？ 所以这个模式，多受基督的苦楚，多得，多借着基督得着安慰，其实不外乎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的模式，好叫我们有他长子的样式，受苦得安慰，得荣耀，得生命。也就是说，多得苦楚，多得安慰，多受苦楚，多得安慰，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模式。你把基督从中去掉，这个模式说实在就没有功效，没有意义，顶多也不过是个人美德的操练，那是没有用的。因此光要讲多受苦楚，多得安慰，却没有讲基督或这些是基督，那个或许可以一时安慰人，但最终是没有效用的。这就是成圣的灵在我们圣徒身上的工作，是按照上帝的救赎计划，按照他的应许塑造，借着他的圣灵塑造我们有他儿子的样式，好叫我们效法他的长子，与他同死同复活。而这个模式已经在我们身上发动了，而将要在身体复活那天完成。啊 ，OK， 今天讲的有点太多了，15。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牧师在讲软弱的时候啊，这一点呢、啊，要如何的以刚刚比如说牧师讲到是他的谦虚，或者是他的自卑，或者是他的一种属灵的因为要如何的去分别这是与基督联合而来的软弱，而不是那种好像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就是因为刚刚牧师你在讲，就不是一般 假仙那种， 对， 我知道 是一个有以基督为中心，一个没有嘛，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只能查验我们自己，我们不能查验别人啊。 Yeah, no, 我们对啊，是啊，所以至少啦，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那个基督徒生命的吊诡，就是每当你把任何的属灵美德，一旦你把它讲出来，或者把它规范出来，把它形式化，变成你可以听得到，可以看得到，可以，那就已经不是了。那就软弱这件事的话，我觉得我们都看过，也知道有人他天生个性很好。那基督徒有的时候就会认为说，一个好个性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属灵的软弱 ，right？ 那其实这样子，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保罗这个人。甚至我们的主耶稣 这个人，如果你看到他在福音书里面叙述，你大概不会说他是一个好好先生。但是我们时常把好好先生就把他当作是一个，哦，谦卑的人，软弱的人，很卑微的人。 你听懂吗？但是仍然我们很难，比较难分辨。但是我觉得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一旦有人把这个当作特别要凸显的拿来夸口的东西，那应该就是一个警讯吧。一天到晚要说我们要做谦卑的改革中教会的，你听到这类的说法，应该会让你的心中升起一个红旗。对，可以，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或问题？以心 OK 吗？以云姐 OK 吗？ 我只在想那个文士，新约的时代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这么熟悉律法，但是反而律法成了他们的捆绑，他们没有办法从律法里面看出基督的影子。 嗯，所以就算他们守了律法一切的律例，外在的律例，仍然没有真正的得着义，或者守律法的义，他没有真正的守上帝的律法。OK， 我们请宜馨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主，谢谢你透过这样子的教导，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今世是如何的，该如何活出来世的那样子的一个模式。真的不是那一种虚浮的胜利，而是一个受死复活的荣耀，这样一个模式的一个展现。孩子必须诚实，在言语上虽然跟着走，但是在生命当中的落实仍然还有一大段需要去思考。孩子也但求这样子的思考帮助我们在得着基督这件事情上面是真实的，是每日不断成长的。孩子，求你保守我们继续追求你的脚步。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 阿们。 晚安 晚安。